笑，亲那笑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，亲那天中的霜枯，亲那土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 心愿，从来也没有的人牵我，处处有。

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。红乃是草原如花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角，草草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少女骑着一缕骏马，铁马当当啷。

山坡长城。 山会舞最美的鲜花，繁华城